在边缘，不是我不明白，这样并不算太坏，能再次关怀，时间洗刷所有不愉快，后来的爱我们尝试去宽待，懂得爱说来相信。